喜马拉雅出品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你跟着我做什么？ 莫天被这声音打断思绪，抬手望去，见那女子转身抬眼，淡淡地看着他。莫天一点也未被西云幻的冷淡害住，反倒直接将疑惑问出来： 你真的是西家的小姐西云幻？ 我是或不是，干你何事？我西家纵退极北20年，也不是谁都可以随意冒充的。 这口气神态，倒真不是冒充之人能说得出口的。小姐莫气，我父亲和令尊早年有过几面之缘，听闻西家族人久不出朗城，今日突闻小姐来了君县城，有些诧异，故冒昧一问，无意冒犯，还请小姐见谅。 虽未行礼道歉，但这话已经是莫天难得的低姿态了。他身后的侍卫诡异地瞥了一眼淡然受制的西云幻，默默地缩到一旁，假装自己不存在。听见这话，西云幻眉角的冰雪消融，眼底露出一抹意外和缓和。 哦，父亲20年不见外客，竟还有人记得我们西家。你府上是？ 小门小户早已没落，不敢攀谈老将军交情。西家满门忠烈，我素来敬重，有此机缘遇到，小姐若不嫌弃，不如以友相交，如何？ 莫天淡笑回答，虽是自贬之话，神态却是极为自然坦荡。莫天一身打扮，浑不似个没落贵族，这么一说，便是不肯言明身份。北秦派系复杂，西家又手握重兵，子弟间不言身份相交倒也正常。弟子园此时是西云幻，就要有西云幻该有的反应。 既是有缘，不无不可。不过你跟着我走了大半个城池，就是想问一句我到底是不是西云幻？ 自然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小姐为何要在灯谜下写弟子园之名，聘机司臣的真意并非弄权如此简单，而是 替代皇权。 你既然知道，为何要选弟子园？云下中原之地的风俗不比我朝和东迁开化，数百年来所见之国从无女子成权的先例。比起对皇权的把持，我朝的慕容大长公主和东迁太后更胜于她。弟子园如今在大境一呼百应，深得民心。她不过20岁便有如此成就，确实天纵奇才。但她只是一介臣子，若争位便是谋逆，有动荡王朝之罪。到时帝家几代忠君为国的名声不复，帝家若失了朝臣百姓的拥护，如何争权？更何况论威望才智，大境太子韩烨半点不输于他，又是名正言顺的储君，他要如何越过韩烨去谋求皇位？弟子园为臣容易，要颠覆朝堂或是想更进一步坐拥皇位，根本不可能。 莫天将手负于身后，走进西云幻几步，审视的目光落在他身上，不自觉拿出了平时帝王的威严霸道，以绝对的肯定语气朝沉默立着淡淡望向他的女子盖棺定论了一句： 在我看来，纵弟子园有遮天之能，也无逆天之命。 天命啊，不知公子说的天命究竟为何？ 普天之道，地为尊，自然帝王令即是天命。 他是皇帝，一直遵行的天命还能为何？但即便是他那个功绩远超北秦历代皇帝的父亲，也不会随意在这个由士族把持天下的时代说这句话。此时的莫天毫无疑问充满了马踏中原开疆辟土的野心和自负。这话落地，对面立着的女子并未如她想象中一般动容惊讶，西云幻只是若有所思望了她一眼， 转过眼眺望热闹喧嚣、灯火璀璨的城池。 你说的没错，地为天，黎民众生都信天命，尊天命，看来公子也是遵循天道之。但是却也有些人不信命，依我看，那帝子元就是个不信命的人。 哦，小姐久居朗城，帝子元乃大晋朝官，你们二人素未谋面，何以对此人有如此定论？ 帝王皆多疑，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底带了一抹自己都未发觉的警惕郑重。西云幻倒像是没看到一般。 当年我西家大军败于帝圣天之手，族人死伤无数。这些年西家虽居极北，但一直在意帝家动向。帝子元是帝家孤女，我自然更加关注。若他真遵天命帝命，做个服服帖帖、忠忠诚诚的一品上将军足矣，何必用帝家姓氏在大晋和嘉宁地打擂台？ 帝子元确实是个异数，若非他把晋南10万大军调入漠北，和大晋太子韩烨东西相持，我北秦早已夺下潼关，长驱直入中原，拿下大晋了。 莫天遗憾的声音伴着湿冷的寒风回响。西云幻抬眼拂过印着战火痕迹、沉寂冷暗的古城城头，瞳中的冰冷一闪而过，回转头时已是云淡风轻。 公子说的不错，若无这二人，大晋边塞已破。但即便破关，北秦要灭大晋也绝非朝夕之事，而且北秦也未必能做到。 侯， 莫天虽不是刚愎自用之人，但作为北秦帝王，当他野心勃勃、意欲一统云下，在朝堂指点江山时，附和的大臣公谷绝不在少数，或者说几乎从来没人敢对他说要完成一统大业是件不可能的事。 我北秦养精蓄锐十载，兵强马壮，将士铁血彪悍，只要能破潼关，必能长驱直入，为何不能往大晋夺中原？你是北秦子民，如何能长他国士气，灭本朝威风？ 或许因为说这话的是西云幻，莫天话里便带了隐隐怒意。西云幻头一次收了云淡风轻的笑容，正色道： 公子，天下若起兵灾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？西家虽居于朗城，不理朝事，可一旦动乱起来，西家岂能真正置身事外？西家不兴兵，并非不知天下事。公子说北秦若叩关，必能灭大晋。在西云幻看来，就算是国主说这样的话，也是妄自尊大，过于张狂。 或许是西云幻眼中那一抹否定激怒了莫天，他神情一冷，朝西云幻的方向大跨两步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怒视他。 你， 盛怒的话语在西云幻皱眉低头时戛然而止，触手的肌肤温热细腻。莫天循着他的目光望去，瞧见西云幻手腕处被他勒出的红痕，正欲放下手，西云幻已先他一步将他甩开，冷冷看着他。西云幻这一甩带了几分劲道，莫天在毫无预兆下被震得有些发麻，他也不在意，讪讪收回手。 我一时失态，西小姐莫怪，只是妄议国主，小姐这话也太放肆了。不知小姐为何言之凿凿，说北秦不能灭大晋？ 西云幻后退一步，没半点回应解释，一本正经地开始揉捏手腕处的红印来，摆了一副老子不想理你，你有多远滚多远的冷脸色。横看竖看，这西家的闺女也不是个娇弱的主，莫天对着她撒不出半点脾气，却用话相激。 西小姐，你既然能说这种话，就要说个明白。小姐难道今日要毁了西家门人耿直忠君的名声？ 西云幻脸色微变，凌厉的凤眸一挑，扫了莫天一眼，声音终于有了起伏，带着明显的怒意。 如你所言，北秦叩关，马踏中原，可即便如此又如何？20年前西家早在中原尸骨尽埋，折戟而回，你忘了不成？ 当时大晋有帝圣天和韩子安。 20年前韩子安和帝圣天如彗星升空， 威震云下，有此二人在，谁能撼动大境一寸山河？ 朱元一战前，先帝在云下之威并不弱于他二人。 北秦先王莫景15岁即位，朱宁臣兴科举，安内攘外，20年时间将羸弱蛮荒的北秦中兴至顶峰。如今莫天有底气打进中原，还不是得了他老子当年的福印？莫天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先王莫景得北秦万民敬仰，在他心里就是神一般的存在。这个神唯一一次被拉下神坛，便是20几年前令西家兴兵南下，却让帝国军队被帝圣天、韩子安联合中原士族打得灰头土脸、狼狈而回之事。莫天不语，西云焕却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，他冷哼一声： 哼，韩子安和帝圣天虽有盖世之才，却也只是人。当年西家率30万铁骑南下，又岂是他二人还有韩帝两族就能突进？公子莫不是忘了，中原除了这两家，还有另外传承数百年的五族。 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